一，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1，人民币6.341，英镑兑美元1.314，欧元兑美元1.107，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6.63美元，卖出1937.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该区气温逐步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从初时大约20度，逐步下降至夜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初时能见度比较低，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朝早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礼拜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 在2月底开始呢，我们就有莫纳皮拉韦，就是减低那些病毒的复制。而另外一只呢叫帕克斯洛维德，可以减低住院和死亡的风险呢，大概是 88% 的。如果在5日之内用，可以差不多减低 100% 的死亡风险。莫纳皮拉韦呢就 89% 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智慧，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 最能代替李定慧啊！我讲紧嘅咧就有张国荣嘅喺呢一个乐坛嘅地位啊，真系边一个可以取替到佢？我谂真系暂时都未有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咁啊，你相信咧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1日，农历咧就系3月初1。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 Monica， 你转咗侧身未咧？会唔会俾个侧面你嘅身边嘅人睇咧？我仲记得当年哥哥唱呢首歌嘅时候，佢扮相好型啊！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应。 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动的话，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些吧。 听过张国荣的这一首侧面之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了。因为今天天气呢，确实就真的麻麻地了。刚才落街的时候呢，就发现咦落着这个毛毛细雨。这些毛毛细雨是我最不喜欢的。为什么呢？担遮又不是，不担遮又不是。是不是？那即不担遮呢你又湿晒的。担遮呢又好像。好似唔係太需要咁，個感覺就真係好困難。同埋咧，揸車嘅朋友真係特別要小心，尤其是夜晚揸車咧，其實個能見度已經唔係咁好啦，係咪？咁可能亦都有啲眼瞓啦，係咪？咁啊，同埋喺街上面揸車嘅朋友就可能個警覺性亦都低啲啦。咁尤其是加上呢啲咁嘅咁濕滑嘅路面咧，確實真係好危險嘅。所以如果聽緊收音機嘅揸緊車嘅司機哥哥咧，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雨啊。市区气温由初时约二十度，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嘅约十六度。新界系会再低一两度，初时能见度系较低，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早上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咧明日风势系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约十三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系好转，随后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室外气温十九度，相对湿度90%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出边嘅天色咧依然都好昏暗啊。听呢首黑色午夜绝对啱晒。 深夜沉默但其实跳动，赤裸还红内藏着爱的抱拥。深夜人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深夜夜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深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寻活动。可 起笑着爱到彻底，人文浪漫都可以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你寂寞慢细。车内或后内藏着爱的抱拥，心夜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心夜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心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松，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寻热梦，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会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你使我着迷，朦胧似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吻细，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似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 黑色午夜，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歌声。当然啦，今日喺呢个四月一号，除咗大家知道系愚人节之外咧，我相信呢十九年嚟咧，好多时候大家谂起四月一号咧，就会谂起张国荣哥哥，因为哥哥喺十九年前嘅今日咁离开咗我哋啦，系咪？咁喺过去呢段日子咧，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啦，不过佢嘅电影啦。佢嘅歌声啦，依然咧都系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同埋我喺我哋嘅耳仔入边嘅，根本好似冇离开过咁。同埋哥哥一路俾我哋嘅感觉都系好靓仔啊，好有型啊，咁样噶嘛，系咪？咁大家留住一个最靓仔、最有型嘅状态，其实都系一件好灿烂嘅事嚟嘅。嗱，讲起咧，张国荣咧，除咗一啲慢歌之外，快歌当然唱得好好啦。其中咧，我啊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原因咧，其实佢改编自日本嘅歌曲。本身我好中意日本嗰首歌，所以中意呢首歌啦。 独自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依。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困惑心中有结 求你优次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意。一生际遇落雨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败路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如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诗，奉献出第一次。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明白是非，第一次。 改编自日本歌曲中森明菜的禁区，本身这首歌在日本的时候当然已经很流行了，其实很多朋友仔喜欢的，喜欢中森明菜的必定知道有这首禁区，由张国荣哥哥改编了成为这个广东话版本，都很流行的，当时有这首第一次。这首歌呢，每一次我听的时候呢，我反而不是想起张国荣，我是想起张卫健。当年张卫健就是唱这首歌拿到他新手歌唱比赛冠军的。 潇洒的他手执鲜花，展开倾心的对话，娇小的他点起香烟，香烟浸没了嘴巴，擦起双手不想开口，演一出伤心的戏剧，不想伤悲，不想伤气，皆因爱意是谎话。相识不过一天，怎么可作出决定？只不过初见面，怎知爱火里面，敢保证明天一样热？穿上神褛，爱藏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走。今天静静问他，恋爱是何代价？密密实实的他，只闭上眼或交叉。高高天空，水波涌涌，几多风吹草动。老古董哭泣要疯，掩饰那睡眼惺忪。一生之中不分西东，几多伤心的往事，心中之伤小伙子，欣赏他那耳世芳华。终于一天得到他，找得失去的快乐，驱走那些冷漠，只得每一角落，抛开那回忆的旧壳。穿上神褛，外床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问问蒙罗丽莎，恋爱是何代价？密密实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穿上神褛，外床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问问蒙罗丽莎， 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 哥哥张国荣的恋爱交叉。好，咁啊，望啱个行个钟咧，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29噶啦。咁啊，仲有大概30秒到咧，就会到5:30啦。当然咧，我哋会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继续会有哥哥张国荣啊。其实每年嘅4月1日咧，相信除咗即系你会可能收到一啲被整蛊嘅一啲嘅信息之外，相信你见得最多嘅一定系张国荣哥哥嘅。好，咁啊，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首次安排医护团队试行为未接种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以及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可以出街接种疫苗的人士上门接种新冠疫苗。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在沙田新翠村新结楼为6名居民接种科兴疫苗，4人是年龄介乎71至82岁未接种疫苗的长者，2人是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可以外出接种疫苗人士，另外有2名已经报名接种的居民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会另行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视察上门接种疫苗的流程和听居民意见，他表示当局稍后会继续在合适的地点试行，然后进一步将服务扩展至所有围封检测大厦有需要的市民。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童小林率领的内地中医专家组到访医院管理局，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行政总裁高拔升等会面和交流，了解本港公立医疗机构抗疫工作。双方亦都分享以中医药应对疫情的策略和经验。范鸿龄表示，医管局会参考内地经验，有效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达至减死亡、减重症和减感染的抗疫目标。专家组随后参观中医咨询热线中心，和当值中医师就中心运作和市民查询的情况交流。專家組又參觀由博愛醫院、醫管局和浸會大學三方協作的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視察當值中醫師和病人搖他視像診症的情況，並且探討香港現時透過中醫藥為新冠病人提供治療的實際情況和病人的康復進度。針對美英聲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可能被顧問誤導，因為顧問不敢將有關俄軍在烏克蘭表現的真相和制裁的影響話俾普京知，莫斯科反駁話美方不了解克里姆林宮的運作。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无论美国国务院或者五角大楼都不掌握关于克里姆林宫情况的真实资讯，他们根本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情况，不了解普京，不了解决策机制，亦都不了解俄方的工作风格。佩斯科夫说，这种情况令人担心，因为这种完全的误解会导致美国的错误和鲁莽决定，并产生非常差的后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78跌5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0跌7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21.7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1，人民幣6.341，英鎊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07，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937.88美元，賣出1938.41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0度，逐步下降至夜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能见度比较低，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朝早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政府公布了最新疫苗接种安排，你知不知道？ 梗系知啦，18岁至59岁人士如果已经接种咗两剂新冠疫苗满三个月，而家就可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疫苗。 而12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可以喺网上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咧，但系记得需要喺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相隔三个月先至可以接种啊。 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提升身体嘅保护能力，为咗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即刻去 booking.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打齐针，护香港。 林家清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清》， 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讲师周丽玉一同欣赏轻松喜剧《抢新娘》。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30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 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朋友，但如今这 朋友。但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在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梦，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杂事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使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 darling，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 darling，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 darling， 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 darling， 停住这风。 不羁的风，我们有张国荣哥哥的歌声。是啊，今天有些不羁的风，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情生效啊。提提你啦，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91%的。今天我们有哥哥精选。昨天播了慢歌啦，今天呢当然要播一下哥哥的快歌啦。蓝色忧郁啊， 挥挥手眨一眨蓝眼睛，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转身去翻身倒电再蔓延，轻轻笑嘴边再也不想再会，默默然默默答前话已知，口袋里鲜花请满水滴，独自停独自踏红地毡，嘴巴里反复再也不想再会，一世事也许一般草草了事，生命也许只可葬在失意时，如云在山雨云下静立一般野兽诗，玻璃碎过了又碎，心底醉过了又醉，带我带我到梦愁地，酒杯醉过了又醉，心底碎过了又碎，风筝带我到远地牵走，心里往事。挥挥手眨一眨蓝眼睛，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转身去翻身倒电再蔓延，轻轻笑嘴边再 也不想再会。默默地默默踏前话已知，口袋里鲜花浅满水地，独自停独自踏红地毡，嘴巴里反复再也不想再会。一切事也许一般草草了事，生命也许只可葬在失意时，如云在山雨云下静立一般野愁思。玻璃碎过了又碎，心底醉过了又醉，带我带我到木愁地，酒杯醉过了又醉，心底醉过了又醉，风筝带我到远地，天真一切往事。 有张国荣的这一首《蓝色忧郁》，说起你说哥哥的快歌其实真的有很多，刚刚播放的这一首会不会是较为少听一点呢？但是呢你又会懂唱的，是不是？其实哥哥真的有很多歌呢，一听起个前奏咧，你就会识得跟住唱，有啲直头可以跟住嚟跳添嘅，系嘛？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啲喺个舞台上边咧，其实真系好吸睛嘅一啲嘅舞步。咁啊，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46嘅咯噃，咁啊。要提下你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已经开始系唔稳定啦，跟住咧听朝早咧仲话会降至到13度，哇！跟住礼拜日咧又话天色好转，跟住又干燥，哇！呢啲咁嘅过山车嘅天气咧，真系好容易令人哋会唔舒服啦、感冒啦等等呢啲情况出现。你知啦，呢排疫情当中咧，实在如果有感冒嘅症状咧，会好得人惊噶嘛，系咪？自己都会吓餐饱啦，啱啱？咁所以咧，都系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啦。有咩唔舒服嘅时候呢就嗱嗱声呢就係睇医生啦。特别係哥哥姐姐喎，因为呢段时间呢，即係如果你觉得有啲唔舒服，尤其是你係本身有呢一个嘅长期病患嘅话呢，千祈千祈记住係千祈唔好唔去复诊，因为呢唔复诊嘅话呢可能令到你嗰个嘅病情係会有恶化嘅情况出现啦，又或者唔稳定嘅情况出现，都会对于如果你万一感染到呢个新冠肺炎嘅时候呢就唔係太理想囉，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呢个时候要特别留意呢当然就係天气预测啦，天文台啦啱啱係5:45呢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测，真係要留意啦。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啊，市区气温由初时嘅19度即而家啦，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嘅16度啊，新界係会再低1-2度，初时能见度係较低，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早上咧渐转吹偏北风，展望明日风势咧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系会进一步下降至到最低嘅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系好转啊，随后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室外温19度啊，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攞咗你嘅御寒衣物出嚟未咧？会唔会已经收咗入去个笼底度咧？如果系收埋咗嘅咧，就真系要快啲攞翻出嚟啦。寻日都呼吁过啦，如果你本身现在正系呢一个嘅染疫当中嘅朋友啦，无论你系居家染疫又好啦，或者你系去到呢一个公共设施，例如即系呢个方舱医院啊，或者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里边系进行紧呢一个嘅康复嘅治疗嘅话咧，喺呢啲咁转变大嘅天气，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记得向你嘅 身邊嘅工作人員啦，同佢講話要求咧就係攞多少少嘅被鋪啦，或者御寒嘅一啲嘅用品啦。因為咧，如果當真係凍嘅時候，大家一窩蜂咁樣去同人哋攞嘅話咧，咁係應接不暇噶嘛，係咪？咁啊，早少少準備咧，咁啊對自己又好，對人哋都係好嘅。 霓虹里雾雾里昏暗灯光，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里还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着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漂泊的恋爱不便终点。迷雾里浓浓似饱满的心，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伸出的手伴用白色的纽扣，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谁人在现在拿着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明知。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漂泊的恋爱不便终点。拿着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Sayonara， 笑里心事，飘泊的恋爱不见终点。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 原曲咧就系呢一个嘅清水宏次郎嘅 Sayonara， 咁啊改编咗成为广东话版本，有张国荣嘅《少女心事》啊。 里边可有你？谁 明这里这苦况？谁明了今天的心伤？卡电费单，另有些推销的书简。等不到你信，谁人能再次去相信？从前情感今不变样。打开信箱，来来遇得一点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怕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哈，你好吗？外国的风景好吗？今我好比自讨没趣，但如何叫我再心碎？望一天可再聚，打开信箱，来来遇得一点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来来遇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只因真心现在已成。打开信箱，来来遇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只因真心现在已成。打开信箱，来来遇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 打开信箱，我哋有张国荣哥哥嘅歌声啊！咁啊，讲起你话你打开信箱里边有一片迷茫，千祈唔可以打开银包或者打开存折里边有一片迷茫就好啦。不过就快有消费券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买个痛快啦。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一阵间咧有精神科专科岑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呢个时候我哋有。雨水啊，有水嘅出现啊 ，H2O 啊。 他似蜜桃，火烫蜜桃，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H2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面，一度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受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该区气温逐步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夜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能见度比较低，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朝早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嘅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能见度比较低，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678跌5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0跌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32，日元121.7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1，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37.23美元，卖出1937.78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我爸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1日，农历咧都系一个新嘅月份，3月初1，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啦，出现喺呢一个嘅环节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喺疫情当中，大家都成日留喺屋企，会唔会多咗好多摩擦咧？同屋企人会唔会就系所谓嘅困兽斗咧？究竟点样可以大家互相去协调咧？不如我听首歌翻嚟，请阿沈医生讲啦。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任你，跳跳跳跳顶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仔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up。快用节拍垫脚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Stand up，身体应该似电动，与爆炸节拍炸开一切。如不想似跛脚的鸭仔 ，stand up。假使想高呼与尖叫，别拼命控制。即管放声将重音发挥，别整坐着整坐。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当然除了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同埋大家早晨， 早晨啊，沈医生嗱，呢排咧疫情嘅关系咧，相信咧大家都已经待在屋企咧，待咗好耐啦。你眼望我眼，有啲小朋友就喺屋企上网课啦，而家仲放暑假啦，系嘛？咁啊，大人咧好多都系即系喺屋企度工作啦。就算你话放咗工翻嚟，你都系翻屋企。 吓，即都系叫做一家人齐齐整整咁样，都其实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系， 不过咧，有时真系多咗好多争拗点，都系因为成日留喺屋企。呢、這个我哋成日都叫做困兽斗嘅时间咧。嗯，点样去帮大家去舒缓下呢一个嘅情绪咧？ 系啊，呢、這个咧其实即系可以咁睇啦，有好有唔好啊。即系好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以往咧。即係冇疫情嘅時候咧，可能一家人就各自各精彩啦。週末啊嗰啲咁，可能大家約朋友啊，約其他嘅自己嘅親人啊，咁可能都係外出啊咁樣。咁可能反而就比較少時間喺屋企。咁但係而家咧就冇曬呢啲咁樣嘅活動㗎啦。啊，基本上咧就係喺屋企啦咁樣。咁啊，基本上可以話兩睇咯。即係有啲人就會。好珍惜喺屋企嘅時間，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咧係好沉悶啊，即係好似俾人困住啊、困獸鬥啊咁樣。咁我諗我哋即係首先要去到釐清幾樣嘢咯，即係喺呢一個環境裏面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都好清楚知道，其實情緒咧係會互相感染嘅。 即係如果你唔開心嘅時候，你身邊嘅人都會唔開心；你快樂嘅時候咧，身邊嘅人都好易受你感染，係咪咁意思？ 絕對係啦，即係當我哋咧有時如果喺屋企。嗰、那個情緒本身咧已經覺得係好俾人困住啊、困獸鬥啊，成日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咧，喺個腦子入邊啊，即係覺得哎呀出唔到去啊，好多埋怨啊，又或者咧覺得好唔開心啊咁樣。其實呢啲咁樣嘅情緒咧，喺無論係有意或者不經不覺之間咧，都會喺我哋嘅言行舉止裏邊咧流露出嚟嘅。當我哋咁樣流露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屋企人咧。都會係好容易感受得到同埋察覺得到啊！咁通常咧，你諗下啦，如果屋企人無端端會覺得啊，另一個親人點解好似黑口黑面啊，又或者好似好猛等啊，講一句嘢咧都好似會得罪佢啊，又或者會好容易咧就俾佢辣著咗啊咁樣，咁你覺得另外一個屋企人會點樣咧？ 另外一個人梗係都會受到所影響啦， 一定啦。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嘅，我哋要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情緒互相會影響，互相會可以話係即係用一個字就互相傳染啊。咁所以如果我哋既然即係成日都喺屋企留低，都冇得揀噶啦，基本上喺目前嘅狀態，咁我哋咧就真係要注意咧。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先，但这个呢都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呢其实就会互相呢就是拖累大家，即是恶性循环，即是可能我猛一点又令到我家人猛一点，我家人猛一点又直接令到我又会燥底一点，是吧，那么就很容易就变成有些争拗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首先要留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先，那么一会儿也可以讲一下一些方法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容易一点舒缓一点。 好。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首先都係要啦，我哋要去調教自己個心態。頭先都講過啦，有好有唔好啦。成日要困喺屋企啊，咁其實都有佢個好處嘅喎。頭先講咗，好似話以前就冇乜時間留喺屋企啊，而家咧就反而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哋點樣睇呢樣嘢咧？係咪？其實都可以當呢一個咧，係一個真係我哋可以全程喺屋企。去珍惜同屋企人一起嗰個時間嘅，咁就唔係話好似被逼要留喺屋企，而係咧，既然都喺屋企啦，我哋就好好珍惜佢啦，好好咧就即係當呢個時間就係即係啱啱即係上天安排俾我哋嘅，就要花多啲咁樣嘅時間同埋精神咧，同屋企人相處喺呢個時間裏邊。 嗱，其實即係講緊你話從屋企人相處，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同佢哋做一啲平時冇時間做嘅嘢噶嘛，係咪？而家大把時間俾你做啦。又或者你對於自己嚟講，你咪平時可能冇乜時間去瞓覺嘅，呢段時間你可以盡情咁瞓啦，係咪？ 冇錯。 又或者可能屋企成日都七角咁亂嘅，或者屋企咧有啲地方咧都需要維修啊，或者會需要修理啊。或者需要去執拾下嘅，亦都可以趁呢个时间去做，咁其实都唔系一件唔好嘅事嚟个噃。 绝对系啊，绝对系。好，同首先阿贝贝都讲咗一个重点啦，就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各自各都有好多嘢可以去做，系咪？咁嗱，有时我哋可能会争执嘅地方咧，好容易头先即系讲咗点样越嚟越绷紧啊，个人越嚟越多情绪，就系咧大家嗰个习惯啊。 可能咧就係一個即係香港，即係大家都知道啲屋企未必話好闊落啦，大家都係有即係比較逼嘅地方，咁咧就可能真係喺空間上邊啦，咁大家可能嗰個生活習慣唔同，要去到譬如話用洗手間啊，又或者可能我要開會，日間要開會議嘅工作嘅，咁但係咧出邊嗰個咧可能開個電視好大聲啊。或者咧好多好嘈雜嘅聲音啊，騷擾住我開會啊咁樣，咁又或者要用電腦咧，可能屋企得一部電腦，咁大家都要即係唔同時間爭住用啊咁樣，又或者咧即係大家覺得可以輕鬆下嘅時候睇下電視啊，咁又可能咧你又想睇呢個台爭台睇，係咁呢啲咁樣嘅習慣啊，咁其實咧都好容易引起一啲嘅爭執啊，嚇咁所以咧我諗喺呢個時間裏邊更加緊要咧就係佢真係嗰個溝通。个沟通咧就系即系大家可能坦诚咯，咁两样嘢咯。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嘅生活嗰个模式、那个规律咧，可能都真系要大家拎出嚟咧去夹一夹嘅。咁譬如真系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嘅，会系诶唔出声啊，或者忍咗佢啊。咁、但系忍到咁上下咧，可能就觉得哇呢、這个又系啊，呢、這个又唔顺眼，嗰、那个又唔啱咁样。咁跟住咧就一次过爆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好伤害大家嘅感情。所以反而咧，如果遇到少少有呢啲咁样嘅阻滞嘅时候咧，早啲拎出嚟讲咯，早啲拎出嚟，大家夹一夹啲时间啊，夹一夹即系点样用呢样，用洗手间或者用电脑或者用电视，咁大家夹好大家个 schedule 先，啊，大家个日程先，咁啊避免一啲不必要嘅摩擦，啊，咁啊喺一个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嗰个规律。大家都有大家嗰個一般嗰個運作模式底下咧，大家就會覺得啊，有自己空間之餘咧，譬如可以食飯啊，又或者一齊睇電視嘅時候，就可以有一啲共聚嘅時間啊。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好嘅。再可以加多啲嘢咧，就係喺我哋每個人有自己嗰個運作嗰個時間表之餘咧，可以大家夾一啲共同嘅時間啊，可以做一啲。一齊一家人做嘅嘢嘅噃，例如即係可以一家人一齊約埋有個 movie night 一齊睇睇出戲咁樣，又或者咧可以大家一齊整啲即係手工啊，整啲嘢食啊，一齊畫畫啊咁樣，咁都可以係一啲可以大家夾好嘅時間咧去做一啲比較特別啲嘅事情嘅，咁、所以喺一個好平凡、好 routine、好規律嗰個時間表當中咧，我哋都可以製造一啲咧特別啲嘅一啲節目，俾一家人咧一齊去做嘅。咁呢幾樣嘢咧，大家都可以即係試下留意，咁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就算困喺屋企都好啦，我哋個心態啊，或者我哋個嗰個即係行為表現啊，都可以令到件事咧就轉為美好啊。咁有啲家長咧，我都好欣賞嘅，咁就趁呢個時間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咧，去到教導佢哋嘅子女咧，就係懂得咧。是珍惜呢段時間裏面咧，關心一啲咧，可能佢哋嘅親戚朋友啊咁樣，咁啊教導啲小朋友咧，用一啲即係譬如話電子嘅方法啦，又或者咧有時可以 send 啲短信啊，又或者製作一啲嘅短片又好啊，又或者製作一啲嘅 digital picture， 即係一啲嘅數碼嘅動畫或者圖畫咧，自己畫嘅。然之後咧 ，send 俾一啲親朋戚友關心佢哋，因為個個都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可能無論係佢有焦慮啊，又或者覺得比較好悶啊咁樣。當收到小朋友呢啲咁樣嘅即係問候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好温暖啊，好窩心啊，好開心啊咁樣。亦都藉住呢個機會咧，教導小朋友咧係去珍惜關心咧，真係身邊嘅。我哋嘅屋企人啊，咁样咯，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节目咧，我哋可以喺屋企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就去谂下可以做嘅，可以善用呢啲咁嘅时间啦。 系啦，嗱，咁我记得咧喺头先节目嘅时候咧，你又讲咗啦，话点样有啲方法令到自己咧嗰个情绪可以控制得好啲，冇咁容易发脾气，咁有啲咩方法咧？ 冇错啊，其实咧，我谂首先喺屋企，大家都觉得好被困住啊，呢一个感觉啊，咁所以咧。可以除了剛才講話有一個自己個生活嗰個規律節奏之餘咧，我哋都可以幫自己加插一啲可能一啲運動嘅時間啦，又或者做一啲自己覺得中意啊，可以開心、可以放鬆到嘅一啲嘅活動，甚至係咧一啲嘅 放松嘅松弛嘅练习。咁、啊、例如一啲深呼吸嘅练习啊、 嗯、 又或者一啲可能我哋可以上网睇住一啲嘅譬如话静观嘅呼吸方法啦、 嗯、 又或者一啲静观嘅练习呢，我哋可以照住跟住嗰啲嘅引导呢嚟到做。咁呢啲咁样嘅方法呢都可以帮到我哋喺一个可能觉得好绷紧嘅状态里面呢，稍微有一啲嘅放松啦，稍微有一啲嘅即係将自己嘅情绪呢去到平静落嚟啊，咁样嘅空间机会啦。 嗯 咁同埋最緊要呢就係、是、一家人相處裏面呢真係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珍惜啊嗰、那個溝通嘅機會啊，咁呢啲呢亦都係可以幫到我哋呢，唔單止舒緩到個情緒，有時我哋將啲不滿啊或者將我哋嘅心裏面嘅感覺呢真係坦白啲講出嚟，一家人嘛 係 咪講出嚟嘅時候呢可以收到一啲支持鼓励的时候呢，亦都大家对大家的关系都有即帮助增长。 嗯，同埋呢即刚才我都好认同啊沈医生所讲，即要好好咁样规划㗎，即你唔好諗住一家人是但啦，大家互相迁就啦，其实有啲係互相去即有个规划，同埋呢大家又互相提醒㗎，咁都知道佩佩屋企都即都唔係少嘅人数啦，係咪咁我哋呢就会即有一位成员呢佢去洗手间嘅时间比较长一啲嘅，佢每一次去冲凉之前咧，佢都会好大声同大家讲：，喂，我而家去冲凉啦，有冇人要去洗手间啊？咁跟住咧就会排队去晒洗手间先噶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习惯，因为通常咧，如果佢入咗洗手间之后咧，呢个又拍门，嗰个又拍门，其实就好容易会引起一啲嘅争执咯。 冇错啦，冇错，正正就系呢啲咁样嘅少少嘅一啲问题啊，嗬，少少呢啲习惯啊，其实就可能可以引起好多嘅不满啊，好多嘅争执啊，咁样。但是呢头先咁讲少少一个动作咋嘛，即係问一问大家有边个要去洗手间咁样，咁大家咪去完咁就平安无事啦。 同埋我都会咁样讲嘅，即係话哎好似佢未冲凉喎，咁你系咪应该要快啲冲啊，原来佢未冲凉，咁我嗱嗱声冲啦，如果唔系你要喺佢后面啊咁。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会即係有个警觉性啊，知道原来有啲嘢系可以自己先行一步嘅，未必一定要人哋去迁就你或者自己去做咗先咯。 冇错啊，尤其是我哋呢即係中国人社会呢倾向于将啲嘢收埋、 嗯、 啊就算有少少不满呢，哎唔讲啦算啦咁样，又或者呢唔想冲突啦， 是 啊避免驚自己讲出嚟呢会有冲突，其实呢一个呢系一个即係自己一个諗法嚟㗎，未必反而你讲咗出嚟呢系减少冲突囉。咁、 嗯 啊、所以有啲咩不满少少不满都好啦，预先讲出嚟，即系用一个以事论事嘅心态囉，唔系话要撩交嗌嘅心态，而系呢即系大家会清楚大家嘅习惯啦，大家嘅諗法呢，咁一家人嘅生活更加开心畅顺囉。 系当然啦，即系我都同意你讲唔系撩交嗌嘅，有时即系不满都好啦，咁、嗯、你嘅说话嘅语气可以系好唔同嘅，即系如果你个语气系比较平和一啲嘅，咁其实真系成件事就觉得哦，我原来你唔中意噶，咁好啦，我唔做啦咁。即系如果你嘅语气系好厉害咁样嘅，咁确实就可能好小事都可以引起好大嘅争执噶嘛。咁所以其实个语气都系好重要啦。 冇错啊，冇错。不过头先咁讲啦，头先嗰啲情况咧就是、一般即系我哋家庭里边嗰啲嘅即系可能可以注意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喺临床上边咧，譬如喺诊所入边啊，又或者我哋喺医院入边咧，其实都见到唔少嘅家庭咧喺呢个时间咧系一啲比较即系严峻嘅情况嘅，因为可能佢哋本身个家庭关系啊，讲紧即系都系比较破裂啦、破碎啦。咁、更加喺呢个时间里边，如果再咁样去困埋一齐嘅时候呢，可能更加容易引起一啲好大家都唔想见到嘅冲突。咁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可能呢就要及早可能稳定一啲，譬如话社工啊，通常都会可能有啲社工呢即係去跟进开我哋㗎啦，即係跟呢啲咁样嘅家庭㗎啦。咁可能同啲社工多啲嘅沟通，有冇一啲嘅方法呢可以即係舒缓呢一个预先啊做定一啲嘅措施啊，又或者安排定一啲嘅地方，等唔使嘅真係一个家庭里面呢喺本身已经好多问题嘅家庭里面呢喺呢个时间里面被迫咁样困埋一齐、啊、就可以避免咗一啲不必要嘅冲突啦咁、 嗯、 样。 咁、嗯、总之就係有问题嘅话呢就要搵人帮手，千祈唔好自己呢就係諗住就 good 一声吞咗佢就算啦。咁有时真係要搵寻求专业人士嘅協助先至可以帮到手嘅。好啦，咁今日呢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健康嘅问题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呢一个疫情当中咧，一家人咧都可以和和气气啊，增进感情就更加好啦。望个钟咧，咁啊，仲有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临走之前呢，佩佩好想话俾大家听，今日嘅天气呢会一路咁样跌啊个气温。所以如果你今日係諗住一阵间返工到夜晚先返屋企嘅话，特别你係住喺新界嘅地区，如果你返市区嘅话呢就更加要留意，因为呢今晚嘅气温呢係会降至到去16度，新界呢係会再低一两度嘅。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出门口嘅时候呢，记得攞多件衫。怕冻嘅朋友，如果你话我要出动到颈筋嘅，冇问题啊。最紧要唔好冷亲啊嘛，系咪？出面有啲风噶，因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有19度啊，相对湿度92%啊。再见到大家会喺一个寒冷嘅明天。听朝早五点钟，我哋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上嚟，我哋空气中再次相遇，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最新进展。土耳其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埃尔多安在通话中重新提出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土耳其会面的建议。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对记者表示，埃尔多安将会继续和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如果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俄乌领导人将会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埃尔多安在通话中同意采取进一步措施实现乌克兰和平，他感谢土耳其愿意成为乌克兰安全的担保国。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消息，南太平洋新赫里多尼亚洛亚蒂群岛附近海域在本港时间凌晨3点50分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都录到今次地震，强度为6.7级，震央位于新赫里多尼亚首府努美亚以东大约430公里。政府首次安排医护团队试行为未接种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和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可以出街接种疫苗人士上门接种新冠疫苗。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在沙田、新翠村、新结楼为6名居民接种科兴疫苗。4个人年龄介乎71至82岁未接种疫苗的长者，2个人是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能够外出接种疫苗人士。另外有2名已经报名接种的居民，因为本人或者家人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会另行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视察上门接种疫苗的流程和听居民意见，他表示当局稍后会继续在合适的地点试行，然后进一步将服务扩展至所有违风检测大厦有需要的市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夜晚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能见度比较低，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朝早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到最低大约13度。礼拜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终审法院两名英国非常任法官辞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法官服务的是司法体系，和是否支持特区政府毫不相干。质疑今次事件是英国行政机关干涉法官的决定。一阵听听两个律师会以及法律界立法会议员的意见。 政府听日开始就会向全港的市民派发防疫服务包，基层的市民会优先去获派的。而在防疫包当中都包括有快速抗原测试的套装。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就预告会考虑透过快测在短期间之内了解本港的感染情况。我们访问过议员和一些是快测包的生产商，一阵间会讲下他们的看法。 今日起，本港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检疫隔离时间最短亦都可以减少到最少七日。相信检疫酒店和机位需求都会增加。我们问过旅游业界以及雇佣工会的情况，一阵听下。 香港二月份的零售总销货价值是按年下跌了14.6%，结束连续12个月的升势。有学者就认为政府稍后派发电子消费券，对于改善零售市道或者都会有些帮助。不过一切都要视乎疫情是不是可以改善。